是个毒瘤残局，我来收。算了吧，一九九九，忘了曾经拥有，也忘了要钱要房要饭都是你的错。曾经如此一个拼命就痛的温柔，多一个爱情杀手。算了吧，一九九九，忘了曾经。 画面闪在眼前，

起，却也没有叹息。生命里找到你，却又嫌弃，只好认你岁月如此无情，给了我梦一场，却要惊喜。落在我的梦魂，封锁我的心灵，无法清醒。爱你只因你对我认真，爱的深，爱的真，爱我的灵魂，从地久到天长，直到永恒，有你梦可成真。随心再也没有你的音讯，再也听不到你的柔情。

手里曾经用思念将往思念，多少智慧才能忍下我的离别泪。

的世界，我等你要回。我不想南飞，泪一滴一滴的坠。我空虚的双臂，你让我包围。我有过的一切，你给的最美。 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